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死有问计在山东，一柄大斧趁英雄，两锤打死奸渣子，今日方得出牢笼。难趁妖精在监牢里面吃了10年官司，今天才得不在归家，不知道我们老娘在家里面怎么样，让我回家走走，赶路啊，赶路啊。让山东济南府李仁和西门城啊走路了，与一位鲁莽的英雄迈开大步，是非一波浪歌楼，是人姓沈，叫沈妖精，号沈志济，下命沈一郎，从小亚瑞西最为老大，女的是东欧西寄居的浪次的山东李仁和小阳村。因为你家实在扣不住够不落，沈家就犯死意，与你犯死意偶伤神明，本来是一盘戏在巧女大嫂却生意不死，今天刚刚给你讲出来，想想自家娘生意当中总分半些个一次头，不知娘难，所以你也就回到村子上想半头自家娘。沈妖精哪样相骂你，咱的兵力身高要有8尺相开，上一个丢棍子有面孔，谢谢吧，两条用美配在我身，一上丢棍子诡异如真，都在跟他不得快去打一招呼，拉大屋子扎分两尺，两梦飞兵头上像秃头，捏个发嘴，一根绑杆杆收拾几发嘴，身上像长身扎一地扑灭，兄弟就是余光长脸，腰里像出一根奶茶的火身，扎一点支骨的豆口擦着，一代人光压进尾住小阳村替娘板的，这边给沈家军醉不醉，心里的让醉你的自个娘你家一定会够得了，为啥与沈娘子相反，因为沈家军非是一个人光，有一帮小弟兄与沈一个人，大概一旦非是以代替发醉，他是与一个人做兵去吃不死，你个丫娘告诉你只能我你大概也养一起，那么沈家军这样我自己一个娘，那当时我生一个小弟兄养我一个老套养父我们一定养得，所以你想想娘也叫做我也是够得了，一代勾来到小阳村打进村子，最勾来到门口立定一口这哎呀，沈家军一口喊上哎呀啊，崖地上忽然发呆，这口气是靠房子革命一刀相对与半刀抬他的忙大里间一杀没杀杀，本来里间为一张铺袋子为几张凳子，一在是一年再扣到门墙当上对即直忙即个楼道，哎呀那年在大大的讲，老娘老娘啊，那汪浪一声老娘 李湘与声音走出来，只听见李湘走出来个声音，老苍耳飞来，啊，外面来的是哪一个？ 这老娘啊，孩儿沈一郎回来了。 哈，我儿回来了吗？戴口天从里厢一间走出来一个老头，头发稀巴，面色拉拉黄，身上像衣裳偷一摆过一块，布得了不能再布，拉得了得得瑟瑟，真正忙过去像干活布的那一点。 孙家军一口们自家娘枪上几步到娘门里，两杂岁忙着娘鸡嘎浪响一步，老娘孩儿住来的，老娘啊，老娘， 让他带起头来带女子看看，呀儿啊，你够真回来了么？让他两杂岁碰了沈家军面孔，都带起来拿女子个张面孔仔仔细细个让看，石头女子走来，这边给我拉他眼当有眼里拉浪过。 沈家军被娘面孔一看，还有没忘记手，晓得娘吃苦，老娘啊，你呀、啊、受了苦子哇！ 沈家军哭了。沈家军的两张眼睛大概不光地带这种两个眼睛动，哭起来眼里也来得动，跟眼里滴滴答答地带里都娘面孔上拉他过上面孔上拉花花的。 老娘，我问你，我到了监牢里面，这被打呼了几钟，他们哭着来照顾照顾你老娘啊。 拉他带你看看你知道那了那门去那个帮小弟兄还有少年来接应，那真该吃苦死，为少年打扮我到门开了来，哎呀呀儿呀，为哪一个为谁来照顾为娘的哟？ 什么没得，这被废弃的家伙，好，老娘你等一等，我去找他们算账。走。 沈家军不就是来压罪， 让他听见你只要去心里头收账呀，要挣钱过来挪你这个的米啊，扎打一波账。哎呀呀，不要去，怪他们不得，他们死够都不知呀，受了吧， 杀了让他也伤心，你都自家过里不追的，收拾吧，别其他你都收账在。因为让他晓得你这个脾气，受降你啥孩子去弄成顶着去当相当别人说那边再当我也为人民再做到我们理想去，可是我当年娘你只经商经事嗯不帮的人家马后子吧，所以求你子收手。 沈家军不能娘子俺一杠，这么老娘看在你文章马马虎虎便宜这把王八蛋，可是老娘啊孩儿肚子里拐叫的， 啥接啥都没你住去都没我沈家军还都没你住去，那他一天买你只能让都没我跟他喊龙饭，我呢说你知道隔壁人家送给我一张饭纸，我今天吃他只半张，于是为于半张饭纸让怕怕我是可以还当一顿，不乃你子吃子乃食场来得多过来分过当，那么光只有在你子总是吃果实吃来子，如果中间这样一个长久的办法难当手呢，让他等子一等走子一走你都没有关照人家去乃累了等一等啊，让他不走身来大房间虽然让铺桌这样去挪出来一点大红豆子撒火的卷， 那么隔离天好点让他总得十个身上天偷一百过一块李南做乡里天委外挪得出一点的红豆子撒火卷泥给个一个女人因为个爹群是沈爷军都压我的浪情况受不了来他来他已经不说的账看了这样子来他再灭口再灭种给他卷你不肯容他因为来他一个想法他是个女子将来有一年汉年太高兴整个理念我太心了我不知道他也是有理我是也抓住女人走不弄的同的自杀和卷收了让谁女子心无的力好像你俩夫妻两个的一旦了让谁离一样送进来他的爹君已经看了这一面口不肯弄他军长实在不白发诺爹君诺丹二世高的不能女子生爹君归这里当诺丹高浪向地当当个一两银子马地密所以诺丹屋里来都来银子呢哈萨地当我去马地做头因为来他以来何为一样睡你啥个睡你呢走坐起高山两个走的坐起高山本来你只拿出去妈妈这两个里可以还贴补贴补家用沈家军拿掉人体过来当一山老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拿掉军忙正鸡高浪向一回把周身把家里去给到三阳村领进一个镇啊叫白驹地忙镇白驹地镇浪向沈家军打白驹地镇的死山打进死山随时一百多地道这把浪向中心地道最近地道的门沈家军忙镇地道里向一口里后抽子起来为啥个工具后卫的抽起来介绍口到地当举袋里将铁柱当中一张毡子毡子当中收一个箱盒挂过来三个左手隔半年的给四个别人随时是个非是一个小弟兄姓张叫张小三我有神家今天没好我来让给你先去故事啊我来到一在身子三子在地当里向来过江口上进来扶着两杯随时站吧我个娘扣得了大大的没不晓得家人家你非是一人光代替发罪与内动荡与佛空现今朝盘扎的浪沙客气要你好口所以你最过来到举袋个等两杂水举袋浪向一来您身体扯起来忙正举袋浪啪一动一杂水两根拉大五子带子举袋里太当当啊举袋旁边隔灯浪向收两个闪风不能给一声黄浪当当一黑两个闪风一号二三两个人一声滴答滴浪白带白不起站座当中收了浪张先生听几个声当当的声音像霹雳一样带头一口哼张先生晓得不了您的官沈家军沈来道非是一个来道历经几次故事你我懂得纷纷的我呢大概到地当里来拜他玩意八弟兄一代人光我诺被人支持来扒了地当里我是地当里勾分了呗而且故战我一代个孽障不能白了哎呦立上来让给你吃故事吃来和样子扣得吃大概大来紧张哦那么张先生一直你的男龙翻眼睛多记住多听晓得个人啊有点可推过呢十二位卡罗的名字中国哈丹发手里拿出一匹拉开来拿一张红纸的伸手来让旁边洗浴里向拿五两零三银子拿张红纸的摆一摆上个钢筋分了一定头 两对银子，而且拿五两零三银子有个钢琴，晓得人家就钢琴。那假使送十两银子不里，那是一块十两对的银子不了人家钱，人家钱也有必须啊？怎么只有一个银子？太少。那假使不三两银三银子不里，立刻侮辱不少的了。你听，当年妈妈说，所以不能不一定对头开的银子不里。只能把五两零三银子，农子的扒一扒下，一袋抗打水子过，刚吃刚饮，站桌上讲立起来，傻娘，等等，我用声音说得来，老李一个，你们老子也笼子咬起来的，这个啊，沈家军该咋睡，举起了你的奶过来，我谁又不一直不来打他，奶子要红的是。过来，给给啊啊！哎呀呀，哎呀哎呀呀、哎、呀！奴才杀你，是来的我来的。 你还认识我老大吗？ 哎呀，那是不认得呢。自从你来到胆子给你之后，你个白色的兄弟还龙虎的样子。苍蝇卡特子头，虎头虎头，你追那个羊肝蛋，我追我多么的四分恶劣。过大山我是苦难来的，苦得来也可说够他飞夸着。幸亏给他地当一来呗，吓得我为的笑笑，为的瑟瑟，弄我的地当一下来过过战，预备五公里混够一张纸，七八个头币。我说来的，你几时给你出来的家啊？ 我今天 哦，今天根本你给你想出来，你还应该是一怕个人到镇上下来不个信不了我，总是委于我是俺一个兄弟的郎镇上啊，根本我还来进来，我几乎体质内我来的，你不不信是老大，你不应该的呀，你想想看阿子老，你爱于我兄弟嘞。 这个这样讲起来倒是不好啊。 沈家军个早睡，本来就起来眼看也在放走了，沈家军到底这你的个人为何错？ 好，我夫人来关照你啊，说我不好，过来 啊，哥哥，难道今天你再给他地当你来安于啥个事体？ 有什么事情你问得出好的？我到此地典当里面来就是来当当。 来当当啥个么子呢？ 一吊拳当五百两银子。 哈，哎，江先生，这你的一吊拳当五百两银子，上次你都来得听听。诺迪亚军队过来稍微扣一扣，忙神家军身边一放，这个来到给他地当里面总是与我是俺一个兄弟，见面对哪里过过战，那还意思诺那来到个么子，来到么子么给他地当里随便那不够水，请来到别外地当里想去当，以在么那做兄弟们不别个么子，我给他有一把银子，有丧礼，可是别别我一直的心送不你来的，来得你让我是我再想白不看，这点银子送不你，你自个给中一个门去马地吃吃吧。来的，对不住对不住，一点的心意思反手送，你哪知道？ 好，哦，我这个东西嘛，你就是不干了。 没得，不够拿，哎，对。 那么你如今要破破五马屁，送五两银子不够用。 哥哥，张先生做你的泡沫皮刚五把子来，哥哥大帅帅的。哎，没得，怕怕你来到磨皮送五两银子不来用。 好啊，这么拿着来。 沈家军的脾气，上菜，睡一身拿着来。张先生拿半银子抱在里手， 沈家军拿红纸的卡开一口，不少的嘞。 实在么，沈家军讲得蛮清楚，五两银子有啥个不算出来？ 你拿银子 身边藏一趟哈，拿点钱往鸡嘎浪向一拐，对子张先生， 哎，真是便宜你呀、啊！ 哎，有什么？是便宜我给，这个老大你家人听我，让我来让给他分口饭吃的。 不要东墙，走了。三， 你得让天下来走，往高浪去，身边有只银子了。 马咪咪马哈马作对诺个许多门诺大屋里诺的要全该不了娘乖家娘那是抱孩子吧 拉他一口马也不懂人见来当的分当他那还咪了作对了谁来你少然后来个年子你沈家军该走不了娘听帮对张先生张先生送本楼看哦来他现在你是只有三个娘子一个小弟兄总的人光是我你是非是一个一代呀昨天是送银子本所以来他那落地米大一代下代怪家人家庭诺个手里想着跟着一波做的去摸一摸矿沈家庭诺波做的摸矿之后来他非山汉摸子两个的七位恰白至于老爹做的屁个屁下个下走啥个门子走在啥用的杂布杂布南府阴藏就是妹妹长一根做的一个病对狼下我做的一撇开来歪折来五个刺啥用然你就农村里面在楼上在洗叶子洗干干用来他走到不捏听不压听走到三十多个大步挪一根坐等下一点必得嘎一嘎汗喷干但门家提着一滴滴蒙蒙脸来他引起来山下拍子沈家进起来母子两嘎的吃下拍子那他带着你子恩啊为娘的周日一代十八辈子你与我拿到机房之人洗去姐妹 好哈哈哈哈老娘啊这有时新生意好有数哎 奴袋咋不霸道金刚刚刚最大的门口要忙真让气没人家今天说着 这么啊老娘这个筛巴卖什么价钱呢 来他带你哥哥来奔得了山撒布马沙嘎的那么后马死嘎你不动可能我干你很让这人吧他家五分 陶家五分 为家非分虽难卖了 为家三分就能卖了好有数老娘我走了走 要这个带啥不像飞个样忙正白地的真浪下来近死三个人光沈家军几个活龙黑 嗨没水吧大家听听我这人吧陶家五分魏家三分就能没了 高浪下第一个被后继牺牲来来往往上高半夜听那声眼睛上黑写得了一两个的不大地浪哈哈大地扛那他刚为他一个字是个大帅帅的没得没得嘿可来你鬼一定可对过呢 沈眼睛智力像黑一个夫人两杂架奔一个夫人 这两天一再出来的一路黑一路奔来了起起来来这奔的太阳当定我以为是起来从别两天神一地东光江真两天落日一百低高个后继呢再要七百八台的走上一万十一台还要走几七百沈家军 那个头上猴子跑得了汤汤的，早上想起来敲起个鸡手我趴桌子当当当当奔来奔去，他没不杀子倒霉里熬得了咕噜咕噜劲。真光吃松呗，沈家军家想回到屋里吃饭，但是一口可得撒布嘛，吃死三只龙的撒布，真就是三只龙，一个在分马腿。可为啥个刚进沈家军马撒布外的马腹的，别人阿是看见沈家军的人三个长动吃香坡，所以不肯来马，不是个，实在也马里的撒布还马腹上。啥个原因？因为比方这样是一个左客来让左姑弟里向吃肉，听见高浪向左姑弟门口来让喊马扎布，你打当当当当追到左姑弟门口，马扎布马扎布马一马扎布一人呢？就说你口成家这个人没了，那么的立个人已经一把都搞门面打开，立挑这个的扎布两只脚三根飞。你也马里撒布也厉害子功夫，再得到陈家军的人，那么马得到里撒布，否则呢，得也得。所以陈家军的带撒布，一个带分马。现在陈家军想撒布分马，他外出去见娘吃饭，自个觉着有点不好意思。娘也是个哦，马撒布，那撒布马夫他个，出来费一等本本的也是几十五，这个嘛。中间马特的一个我这两个，可不是人家就是这样偶遇个他米空这气，一在斗力时代偶上最马最不动，黑马不高兴，黑子挑子带撒布勾来，在科技门里预定家，各定家叫中日家，上当是高，火当是香屋地方，一百香屋人上高呢背也勾个顶起，沈家军就这样娘我到家里让想去搜寻，这些呢还有啥邓公伯天龙山一马特个一两个嘛，这几娘里让和各站与个张米空进娘来吃饭，对一阵一阵上家到家里了撒不带秀来，这家来过是两个没错没错没没讲个模特，这个两米呢与两根杀鸡抽个模特，所以玩了个杀鸡东东，这是假来个沈家这个人，所以忙正假来个让想收听后汤汤的，两发是让靠后挪后是让坏，真是为了坏后失语内了让撒后十个人光，嘿介绍了让闺蜜相互然后勾来一个香港啊呵叫提出一阵力后被气砸起，要想发抖在这样跳心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神光二模样在不知金家行李俺睡着几乎呼死，娘我背到行李去磕磕磕醉了多来个少年，这个人姓马金大吕，名字叫八姨，真让像你当子迷呢，大家在家里雷东呀，一个呢见你刘老板，还有人见你老刘，白玉的，大家在海里刘伯比，这个名字叫八姨，不海里刘八姨，叫你刘伯比。为啥个原因？因为刘伯比五六年以前到此地白居地镇上来个人光，光的，不该杀了没杀上，谁看你？专门打两张吧，老白混了一大洞洞，李洞洞的与他门开问人别人，他是交际谁都好得了不得了，啊，云子那个同地也娘那失得无非啊，下的又白不离的佛事， 妹妹家不理，婆了婆，混了混，混了混啊，大两个老板一大个开的。李昂，但是当那个开的只有你了，让半年，我在一年当中挪去洋行当摩托了，东门开，啪，挪不人家一家的。你一个子多疼，多发财了。这现在你了，让真让想，开米啊，开水上，开地上，还有十米种的多得不得了。非但是这样，而且有俺们有那个当场，那里不是朋友，就是我贴这个弟兄，给他地方上讲都是些事体，谁也门上里，谁也妈妈里讲，一百开的周三人谁也，但那刘八一，嘎他们不下去，所以那个家伙不叫刘八一，那叫刘伯皮，但那看看他，谁也不能不他一人皮。今天里呢，我里先吃的，也但是个大龙里让你去看看。今天不知俺谁的叫猴子，一路过来，对浪向深路去，深浪向自将爱的海情，我往死他所言，红衣白马水里自受情也。到中日间解通，一阵一阵杀进了浪最上来的。沈亚军来让解密了，立分当时，何事杀杀过来忙真雷波一米空了，啪啦，看着，哈哈，小，他也蛮好，为得落起雨起来，一当落雨，实在是沈亚军的好，为了让一军一军追过来，相军解密了，沈亚军第二波门插坏口。第一波没有机会，因为沈家军的到水带我部队去拦一拦，在头时的通通在拦，忙阵子里波比米空狼插，文章放屁，和我无道杀人，原来是一个穷举啊！那个王八蛋真正来狼该死。何事东杀西毁，毁当我吕洞要迷空了，毁当了的。我看那个副样子，是该到真让第一大来做些生意啊。倘是那我就看见我吕洞要再过这样方式啊，哈哈，我吕洞要一张皮子送来衙门里向，请来吃官司，要关来起来，俩要试试我吕洞要的水德。文章总督该死谁过的呵呵正方屁嘛在啊这哦沈家军眼睛结成带了包庇来浪口心里这年的我不当心我二世随着杀了那名功劳那样永福的杀个一张皮子也叫我去吃果子弄回去了我有那个朋友到海外了啊我吃子生意果子昨日刚刚放出来那他也叫我去吃果子心里想着我是哼但是沈亚军的长子刚不到来后所以比得都眼睛物质接触两杂水来自自家两根拉大物质多了让头头起心里后悔后悔发起来让带吕伯伯去吕伯伯一路过来到沈家军门里总之马早不得命早不歇了解密了滚开只理想是滚开啊吕伯伯去咋叫忙阵撒波浪砰一阵解密了可带撒波本来歇了解密了逼了不得一张好浪荡好力气哪是沈家军为力啊的沈家军像个带撒布我娘手中没辛苦半年天半夜天走了不得一张贴到屋里那个帮你势力大都人我就不骂那张今天要打来走一走和吕伯伯要走沈家军啪凑过来到你们两杂水一样慢跑哟 那哈，那个穷举，火龙道向了你啊，吃饱了的啊，双个路道。我问你，我这个软包为什么你要把它贴在湖里面呢？办不到。 怎么了？我那纱布贴了湖里，白不得。哈哈哈哈哈哈。你要分析等我旅途养你贴他那一袋纱布我是小子去 一出 吕布比了让给他白居的镇上有个从大台的都是小三意这样家伙的爱的家人的美一的地你最后去谁要发脾气我不能搞台的贴他没事他打我没去寻找你与俺们的收益被当差了是三人的三余家的努力不白今天你贴他的身家今天在大部门吕布比这你的衣裳的那阿忠君你要是要扣扣吕洞要个睡的哈哈好姐子这个红旗大当我两个没子来我这个忠君洗不得掏他的一阵因为你个白大龙你呀虽然给他总是这样解脱没得了钱你让像黑衣裳地里像几个后继谁听得起来这来这吕老板来这 走走走走走 好地里像抽动杀死手里像螺丝钢棒必得如果不螺丝门手释放来总局不上心不耐坚决你得来是我吕洞阳何事杀人我吕洞阳米空狼我随手贴出来在撒布衣裳打不了你拉了我的肉你试试我吕洞阳的睡的哗啦狮子又往对镜一踩吕伯伯斗棍出身余两级三丈嘛于是个绝对忙神要进对手总局你试试我吕洞阳睡的照弹一柱子沈家军科技内一柱子来 好你慢来 嘿连忙逼上一提吕伯比一柱子弹个空你一柱子弹个空沈家军他都是忙正吕伯比一水老睡嘎子炸杀老嘿一年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我就带你也做中啊阿爸阿爸阿爸我的冤家都走沈家军儿里的意外分析不用出来这里够用的三人成嘎一步吕伯伯一阵痛的拉翁沈家军儿他搜水抓了那吕伯伯在雨水沈家军儿在雨水吹起来王八蛋你将打我就打你这个不讲理东西趁一只女光看看一只女光靠了让声音猜得不得吕伯伯那喊米空让向麻将开火里五个这里人车子趁起来自国不比血巴拉巴拉不用不能沈家军隔一只女光哪次怕他死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有后期多少事嘞来这来这吕老板来砸！他让沈家军背着渔人车上来，沈家军吓得着，你一顾四尺，耳听不防。好，你们来呀、啊！沈家军在大雨水忙着吕伯一见敌人，扎一波扎楼，我的个人到小鸡子上一发拎起，在他走水忙着吕伯一屁股上想扎一波，我吕伯一个人手里一举划了身体不出来。李米阳一个后继冲浪吕老板来造来个温室够得的我你吕老板为了的照当给后继水里向挪一根钢棒七个部队忙正沈家军对狼枪一直哈我沈家军科技来钢棒对狼枪哈到来好啊你来得好你试试呢嘿你手里像举个吕伯伯个人挪吕伯伯个人忙正刚帮狼想粘上去了没好啪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多难看了我东方了东方也看住吧喂喂喂你哪那样子啊姐你看这个马大伯中去你难看了吕老百姓了副委当最开最开我来我来我来这个吕老百姓你放心啊马大伯中去你扣扣我的手头嘿来的你是你想我一定要闭的忙正神压进连发家浪这个一来叫金刚扫地呀啦一直看到神压进一口哦哟金刚扫地刚刚头浪一来家浪啊副压进哈哈你慢慢叫嘿我手里像吕伯的人连发家忙我都走我去没喊一边在忙着吕伯的战不能八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老辈高浪向来来往往人一口狗狗心里想靠啊这年头那吕伯比一张字是他的诗蹲了给他背对的阵容张牙舞爪三个盘来今朝盘到沈家进呵呵不行但你出去伯妈来都吃两句三希望阿姨上杨烈的后期打高档机看门娘吕伯比都吃两只三五但是谁拉各个人逛打龙米杨烈张望最大家的一口二三这张望认得人家晓得人家就非是一个男的神秘一人那让给他白天的身上你使用一兵统服的一百里服个人当那个是五百个实力的代税今天你老板不是这样去得代理可不真正他在对上总统那能把你哈萨比我来做出口一米做红米我来做盘米受压紧在投资行里向两岁后期用当来不能当不能当也无可更改别当啊不能当给个神来吧哎呀呀呀呀你领了百分人的那这代奶奶别动家哦我现在二一代傻布贴了狐狸的后期到啊再别听我我带傻布连立起来连立起来你杨一天本来一手是摩地上挺寒冷所以一个在后期贴单手了一张杆子一缠勾起傻布贴了狐狸王是疼做的人吗连起我带傻布贴单给他简历了把单手压进身体沈家进两只手扎了吕伯比袋子里你杨丽的知道后几口来听接触姚堂你们来啊看看沈家堂傻伯母在那里啊自起来的啊你来留嘛不能在那你留下的所以刚刚得的没得这些东西在为啥口音了那你留下的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越我还看看啊放回来放下来放了下来他要倒罪怎么样得罪相楼社我好既然如此站好二三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吕伯比不能沈家进刚刚忙我的一动不能自家行李向后几个必得哈了这狗过了那一代人我们来放我来立个你俩里夫妻不了让沈家进身边不要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阻止气意非让神气的不得了以为人光一肚子哎讲理啊哎没对呢哎与你们理出来中年之理我一定上个点但你李兰被踩起来从他吵起来为什么告诉你我在这里买帅吧蛮好他嘴到我这里叽叽咕咕说话讲了不少把我这个谁吧一腿贴在狐狸边我不让他跑我咬他卖谁吧他动手我就打 你们人多，要打就打一个爽快，我要他命。怎么样？哪一个理长，哪一个理短？你讲。 这个，那，沈老大，挂来挂去呢，挂你吕老板不认得呢，是吧？所以得罪你，你嘛别同气。这个现在辰光嘛，事体嘛不当我这个，就难看难看。 怎么样？这个样子，买五彩包。 啊，马啥不？你看马啥不？可以。哎，家嘛一周年的，哼，吕老板，生意做的较多，那个从啥不一副是懂的，马那个不，还给，给，就是这个，你吕老板刚刚得袋子呢，拿那个啥不贴了屋里，虽然现在把那立起来，还是，那么是应该把那发发礼子了，是看，关键你吕老板做人呢。一个大步，哎，那可难，做人一个大步，开开心，发发礼子吧。沈咬金一听，礼貌一直眼睛一累， 什么？卖多少？ 拿一个大步， 一个人，告诉你，五斤人吧。如今临财不卖，要买要一盘吃。 这，没哈，这个刘老板啊，听起，你现在门子不走。这个做批发的要一台机，刘老板，这我做不了主的，来了哈， 你服没？我就打，买不买？ 这个，好吧，身上像也是个痛，我只看他自找，我只梦一句让探探没让过来，唉，带上眼睛看看，虽说自个有点实力嘛，该辰光，哈，我不着打不过。有事乃至今后唐师傅们你也看的呀，可能我是在马里啊，那这个什么的，你你来为的正经在马里啊，哎，这个弟弟可能知道，哎，叫啥不一点啥不三十六个，这个是来的，你个啥不忙上他的，你那边办个什么， 我这一把没什么家庭，我早已讲过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哦，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忙，家忙就你的，大地扛。 他搞外加一个字是，跟那记者自个是外加三分还忙， 不是就帮自个两百了，大地是反动个。看没哈，就那自个是给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忙，三十六个茶包，三分银子一个。手不要别的给我都是买汉给这个是来大你听下子三分钱一个十个三十一三十个距离为六个三六一的一波一两零八分 多少 一两零八分 一两零八分不对 没得完那我手臂不来听三分钱一个十个三十一三十个距离为六个三六一的一波还是一两零八分 什么五只这把讨价五分 他刚分 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看吧 这么要八分银子一个得了吧 你跟那难受的这部分 你听好这把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你看吧 这外加三分啊就是零外再加三分五分零外再加三分还是要八分 哦，这个外加三分，再个零啊，再加三分。哎，对，这个，我外加加三分，五分外加加三分，不分，对。 预算呢？附加不分手，沈家军要靠。这一家不分手，银子四万不了沈家军，沈家军拿银子往兄弟堆一扛，带吕伯的一口口，便宜你。 哎呦，我个东比你好真三天四遍的，好知道阿萨别扶我的地里向去，这样就说， 两后子过来，跟他走的一场父子的眼睛火枪，家头我拜宁可的大哥无心的，心里想这你的人不死眼的人，沈眼睛，自个想想看，这个王八蛋他自己不好。

我跪在地下见你， 哪怕你不跪着接我。 哼，站住哦，我把你好友一比呀、啊、 别做什么 害伤寒病吃蚕豆嘴硬。 你 你要是做了官呐、啊、老夫人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我、哦、哪一剑？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人一们走上。 参见段文墨， 看你跟话。 是。 一些你的大恩呐、啊！ 莫话，还要谢我呀、哎！ 小姐，请上，受我一拜。 哎，姐，夫妻两个还客气怎么事噻、啊？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请。 请。 哎呀，这里还顶着一个。 贤婿呀、啊。就看在老沈的份上，叫他起来吧， 顶不饶他。 哎呦、哦、 怪人呐、啊、这个老家院跟随我们多年了，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就叫他起来吧。 若不是小姐相亲，定让你这个老奴才领上三天三夜。 哎呦， 起来。 哦，多谢姑爷，多谢小姐哟。 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张郎随我来， 张郎随我来。 听众朋友，再会。